乡下来的丹丹。丹丹本来住在乡下外婆家，现在在上海，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。丹丹喜欢一个人跑出去，站在马路上看大卡车。爸爸就说，明天送你到幼儿园关起来。丹丹喜欢光着脚丫从地上爬到桌上，又从桌上爬到床上。妈妈就说，明天送你到幼儿园让老师骂。丹丹心里想，还是乡下好，幼儿园怪吓人的，最好明天不要来。可是明天这么快就到了，丹丹进幼儿园了。丹丹让妈妈拖着进了大门，脸藏在妈妈的背后，从妈妈的衣服和袖子的空档里看出去。呵，幼儿园多大呀，比外婆家的菜园子大多了。红的不是番茄是花，紫的不是茄子是花，黄的不是南瓜也是花。这么多小朋友可以玩好人坏人了。丹丹好像不那么怕幼儿园了。一个男孩子跑过来，盯着丹丹看了半天，用肩膀碰碰他。你怎么这么黑，像电影里的黑人一样。丹丹嘿嘿笑了，露出雪白的牙齿，说，你真白，像外婆家的白鹅一样。说着摸摸男孩子的脸，男孩子歪歪嘴也笑了，他们就成了朋友。一个女孩子看见老师，哇，哭了起来，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丹丹冲男孩子挤挤眼睛，女孩子就是喜欢哭。丹丹当然喜欢男孩子了。老师拉着一个小朋友的手，一个小朋友又拉着一个小朋友的手，就这样拉了一大串。丹丹可不喜欢拉手，拉的手心里黏糊糊的。可也没办法，老师正看着呢。这老师脸白白的，戴着眼镜片，不知道他凶不凶。真糟糕，丹丹要小便了，越来越急，叫老师吧，不叫，我又不是女孩子。他放开小朋友的手，走到一棵大树下就小便了。讨厌的女孩子嘻嘻笑起来，老师当然听见了，走过来了，来抓丹丹了。丹丹想逃，老师一把拉住他的手，丹丹来。丹丹只好跟着老师，小朋友又跟着丹丹一起走进一扇大门，又走进一扇小门。丹丹害怕起来，老师要关我了。老师却和气地说，你们以后在这里小便。咦，没有把人关起来呀。老师请小朋友围成圆圈坐好，老师弹琴像小河的流水，老师唱歌像早晨的小鸟。丹丹什么也听不见，只听见知了知了的声音。想起刚才小便的地方，那棵大树上一定有只大知了。要是在乡下，丹丹光着脚丫一爬就上去了，一伸手就捉住了。可是现在，妈妈一定要让丹丹穿袜子，脚心都是汗。脱了吧，把袜子扔在椅子底下，老师不会看见的。丹丹刚刚脱下一只袜子，那个讨厌的女孩子又嘻嘻笑了起来。老师的头，小朋友的头都回了过来。大家看见丹丹的一只光脚丫都哈哈笑了，笑的声音很响很响。丹丹的心咚咚地跳，心想， 这下老师要骂我了。可老师说，等丹丹穿上袜子，老师唱歌，小朋友跳舞，好不好？好，小朋友叫了起来，有的把手举过头顶，有的使劲拍打膝盖，还有人高兴地跳着呢。丹丹赶忙穿上袜子，不敢想知了了。老师唱了，小鸟小鸟飞呀飞，我们是快乐的小小鸟。女孩子的手飞起来了，裙子飞起来了，头上的蝴蝶结飞起来了，就像一只只花蝴蝶在飞。丹丹觉得比真的蝴蝶飞得还好看。下午，爸爸妈妈都来接丹丹。回家的路上，丹丹对爸爸妈妈说：你们明天也到幼儿园来吧，幼儿园可好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